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共同发起的科学环保有问必答大型活动依旧在火热进行中。本期节目呢，将邀请第四支环保探寻团成员做客直播，讲述他们这一次的江南之旅，听他们说一说在这次出行中看到了哪些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的环保新技术和新概念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科学环保我来报告。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新的一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是2015年的9月7号星期一，我们呢先和大家啊回顾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儿。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两件事情啊，这两件事情呢彼此之间都是有关联的，一个是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解决了思想的问题。先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解决吃饭的问题，要讲到的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位科学家，他的名字叫袁隆平，今天是袁隆平袁老的生日，先祝愿袁老生日快乐。在85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30年的9月7号，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出生了。袁隆平呢，在1930年的9月7号呢，生于北京，他呢祖籍江西德安，是咱们国家杂交水稻的研究创始人，身上呢有很多的荣誉，比如说杂交水稻之父啊、当代神农啊、米神等等。在1964年的时候，袁隆平先生就开始研究杂交水稻了。1975年呢，是成功的研制出了杂交水稻的制种技术。1985年提出了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1995年研制成功的两系杂交水稻。1997年提出了超级杂交稻育种技术的路线。各种各样的科研成果，其实呢让袁老也是得到了很多的一些发明的奖项，比如说国家特等发明奖、首届最高科学技术奖啊，以及呢很多的国际的奖项。其实呢袁隆平先生的科研成果啊，在一定程度上是解决了中国人吃大米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完了袁老之后，继续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来提到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呢是这个公司的成立解决了人类呢头脑相连的问题。在17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8年的9月7号，谷歌公司成立了。在1998年的这一天呢，谷歌公司呢是以私有股份的公司形式所创立的，设计和管理一个互联网的搜索引擎。现在呢，谷歌公司已经是被认为呢全球规模最大的搜索引擎，提供了简单易用的免费服务，用户呢可以在瞬间呢得到自己想要的搜索结果，甚至啊，它最早的数据发布日期都可以追溯到1981年。说的简单点，在1981年。曾经呢在网上有过的信息，现在咱们都还能够查得到。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我们和大家回顾了两件事儿，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和头脑相连的问题。说完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以下时间呢玉龙再跟大家说一说啊，咱们最近身边的这些科学家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新鲜发明和新的科学研究的进展。先跟大家来说一件呢有关照片的事儿啊。现在呢咱们去照相，大部分人呢都是用什么手机啊或者数码相机啊拍出来的照片，但是很多呢照相技术不是很好，或者呢后期这个 P 图技术，就是修改图片技术的不太好的朋友啊，往往就很难来做出一张非常完美的照片。针对 为这种情况，一家呢非常有名的在全世界的领先的数字媒体公司啊，它的这家公司的名字很多人都用过它的软件，叫做 Adobe。 这家公司的某一位科学家最近呢是带领着他的团队开发出了一款新式的修图软件。这个软件呢很智能，可以呢自动识别出来照片当中多余的物体、多余的人物以及呢其他杂乱的标志。也就是说呢，你拍出了这张照片以后啊，通过这个软件一过，剩下那些你不想要的干扰因素都会瞬间没有了。如果说你在 PS 这个软件的使用领域不是很灵巧的朋友，可以通过这种软件的使用呢，能够让自己啊做出呢非常完美的照片。有人说，那么这种照片的技术或者说这个软件会有人用吗？你还真别这么讲。根据啊相关的数据统计，例如说呢 Facebook 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啊平均每秒有4000张的照片上传到网络当中去，也就是说我说话的这段时间已经有好几万张的照片都传上网了。但是呢传到网上当中大部分的照片质量都不高，不高的原因呢就是刚才跟大家说了啊，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技术呢对于照片进行完美的 PS， 于是呢应运而生的就是智能 PS 的软件。现在这款软件呢还是处在最后的研发阶段，估计呢听完这条消息的朋友应该会对这件事情是产生了期待吧。一款如此智能的软件，尤其是对于爱自拍的妹子而言，可以把自己拍得更加漂亮，把身边的那些不重要的花花草草都给它去除掉，只留下一张完美的脸蛋。好，以下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件事呢，是有关于健康，尤其呢是孩子的健康。最近呢有比利时的专家呢显示啊，他们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农场长大的孩子，他们呢对于过敏的抗敏能力呢要比在城市当中或者说在非土壤密集的环境当中啊成长的孩子这能力要更强一点。这个报道呢已经是刊登在了非常权威的 Science 科学这本杂志当中来。根据呢比利时相关大学的研究人员说呢，他们呢用老鼠来做了实验，甚至呢还让老鼠接触了从德国和瑞士挖掘来的农场的尘土。根据呢这些研究发现呢，在农场的尘土当中啊含有一种名为 A20 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呢能够让呼吸道内部黏膜对于室内的尘螨等过敏反应呢减轻。人类呢接触到农场的尘土的时候啊，身体就会自动的产生 A20 蛋白。现在啊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呢，发现啊自己国家出生的这些小朋友啊过敏的情况呢越来越常见，而且越来越普遍。除了说呢对于常见的一些过敏源，类似于呢像什么花生啊、花粉啊有过敏，对于一些可能过去不会对人类引起过敏的一些过敏源，现在都会有一些过敏的反应了。后来呢大家就在找原因，发现哎呀这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孩子和大自然接触的越来越少，生下来呢就在钢筋水泥的丛林当中生活，对于大自然呢已经是失去了一种呢从小就能够密切接触的能力，因此他们的身体也逐渐产生了变化。这些变化的反应之一就是他们抗过敏的能力在下降了。其实这件事呢已经得到了主流科学界的认可，那么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了说这件事啊，真的希望咱们听到节目的各位爸爸妈妈、准爸准妈们，未来呢有机会可以把咱们的孩子呢带到尘土飞扬的地方去，带去农场，带去大自然，让孩子感受真实的自然，不但呢让他们能够玩得更开心，其实呢对于他们的身体也是大有裨益的。好嘞，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玉龙。刚才呢跟大家说了说呢最近这些科学界的新鲜进展，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和各位走入我们今儿的话题。 即刷即住，无毒无味，德国都方漆，东艺日盛装饰，专注品质家装18年。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共同发起的科学环保有问必答大型活动依旧在火热进行中。本期节目呢将邀请第四支环保探寻团成员做客直播，讲述他们这一次的江南之旅，听他们说一说在这次出行中看到了哪些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的环保新技术和新概念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科学环保我来报告。 道光出现到了另个世界，没中间有个红点头纱遮住脸。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儿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啊，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呢，等单位呢，已经是从五月份啊，四五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发起的科学环保、有问必答的大型系列活动。到9月22号呢，我们将会正式收官。但是在这段时间，我们科学环保、有问必答的第二阶段已在进行当中。曾经我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呢，我作为第一支环保探寻团的成员之一，去探寻了一些环保的项目。其实呢，在我的第一支探寻启动以后呢，接下来我们陆续启动了第二支、第三支和第四支，也分别呢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不同的频道当中，向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去汇报了一下我们的探寻进展。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第四支的探寻队，他们不久之前刚刚去探寻了美丽的江南。我真的很羡慕他们啊，可以在这个季节呢去江南走一走。那么这次呢，他们都去了哪些地方，在探寻过程当中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啊，在他们的眼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环保的知识和内容可以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呢？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国家新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仲明，欢迎李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另外呢，还有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记者静桥，欢迎静桥。 听众朋友好，我是静桥。 静桥呢，刚来我们台工作时间不久，这是你第一次出去采访吗？ 是，而且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出差，我当时呢、是非常的兴奋。 对，我好羡慕你啊！我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有出差出过那么远的地方。 对，而且我们这次行程呢也是特别紧，我们去了三站。首先呢，我们是去到了这个江苏的东台。第二站呢，我们又到了。浙江的杭州，那么第三站我们又到了江西的上饶，所以说我们短短几天跨越了三个省份。 哎呀，这去的都是好地方啊！ 没错没错、 去了海边、还去了美丽的杭州啊，还去了上饶。 对对对、上饶之前我也没有去过，去了之后发现、在那个小县城里还是有很多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的。 对，来先说一说不同的这几个地方，你看完之后这次探寻的环保项目哪些给你留下印象特别深？ 那就依次来说吧。首先呢，是我们到了东台。东台呢，它有一个中节能在东台的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那我们简称呢就是东台发电站。这个呢是全国最大的一个滩涂发电站。我们在这儿看到的一个特色就是风光与互补项目。那这个风呢指的是风能发电，光呢指的是光伏发电。 那鱼呢？ 鱼呢指的是渔业养殖。 我以为鱼也发电呢。 鱼的，所以说我一开始听到这个时候，我也觉得，哎，这是什么东西？特别的好奇。 这是一个风光项目吧？ 哎，其实呢，它还真的是可以作为一个风光项目来进行这种感受啊，去参观的这么一个地方。到那之后呢，首先我们所有的团员都被震撼到了。 对，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远处呢就是先看到了很多很多白色的风车。但当天呢可能风力不是特别大，一开始呢没有看到这个风车在转动。当我们转过了很多的沿海的公路之后，进入到这个项目之后，突然眼前一亮，看到一大片一大片这种蓝色的太阳能光伏电板，他们在对着太阳。之后呢我们又登上了观景台，在观景台上可以俯瞰整个项目。 哎呀，静桥，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位好的导游啊，做主持人可惜了，其实应该去做导游。你这一讲啊，我的心就已经飞到了那边去。 因为我现在讲的时候我也是心潮澎湃，我觉得真的是太震撼了。没有去看过的朋友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这个照片。 对，刚好你这回呢也是带回来一些音频，就是你现场的录音。我们先和李老师也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听一下啊，感受一下你刚才讲的这个场景。 这里面主要有水的时候呢，对我们发电量还是有好处的。这个水呢就是相对来说恒温，它呢能可以减少这个温度的提高，因为它是一个水库上面，然后呢这个尘土又起不来，这个组件相对来说还是蛮干净的。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呢，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经常有台风变缘从我们这边走的时候呢，降水量很多，有时候一个晚上能降几十公分的水，到时候呢还有一个防洪抗涝的一个功能。 因为我们绿色建筑科技馆集成了十大世界先进的建筑节能系统， 我们国内普通建筑的每年每平方米的用电量呢是在100度左右，而我们科技馆呢就是在这5-6年运行下来的话，实际的用电量每年每平方米呢还不到30度，也就是说我们科技馆的相比于普通建筑的节能率呢是达到了70%以上。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科学环保碳循报告。我们请到的是国家新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李仲明，以及呢北京文艺广播的记者靳桥。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呢，在今年年初就已经发起了科学环保有问必答大型的主题活动。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第二阶段我们也派出了环保探寻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两位嘉宾，他们就是第四支探寻团当中的成员。以上时间呢，靳桥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去了江苏东台所看到的场景。刚才我们在录音中呢，还听到了有另外一个科技馆，这科技馆是在哪里呢？ 嗯，这个科技馆呢是位于杭州的浙江杭州的这么一个绿色节能科技馆。这个科技馆呢也是中节能集团旗下的这么一个公司所做的。那这个科技馆在国内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先进的绿色建筑的一个集大成者，它展示了全可以说是国内比较先进的10大建筑节能的这个技术。比如说我比较记忆比较深刻的啊，就是它这个建筑自遮阳系统。在我们一进到这个园区看到这个建筑的时候啊，就觉得哎，这个建筑是与众不同的。它呢是向南倾斜15度，所以说这个建筑是斜的。 这楼快倒了是吗？这感觉 我也觉得怎么是要倒了呢？但是后来这个就是讲解员告诉我们啊，这个向南倾斜15度呢，是因为是科学家们根据杭州的这个纬度啊，还有光照啊，进行过这种非常精密的测算之后呢，他们得出来的。所以说向南倾斜15度能够保证这个室内的阳光啊，反正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吧，反正能够帮助它能够非常的。能够非常节能， 就很好的节能效果。 对对对，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它那个电梯。他们介绍的时候呢，说这个电梯是不用电的电梯。我一开始还真的以为这电梯不用电，但后来我知道这个电梯在下降的过程当中，它能把这个势能转化为电能。那这个电能在储存过在储存之后呢，它能够并网发电。所以说这部电梯呢，可以说也是一种非常节能的一部电梯。 对， 其他还有很多，就是能够让这个建筑里面这个温度啊、湿度啊都保证在非常非常舒适的人体感觉非常舒适的一个范围之内。所以说这个建筑也是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哎呀，这趟出门是学了不少的知识啊！听你刚才讲起来，势能转化为电能啊，很专业。 其实我跟大家说，我是一个文科生，这次真的是让我学到很多理科的东西。 大开眼界了。刚才我们是听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记者靳桥呢跟大家来讲了讲呢这次出门的两个地方的一些感官。接下来呢，我们还请到今天节目的另外一位嘉宾啊，国家新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李仲明副主任。李老师，刚才呢靳桥讲了他自己啊在这趟的整个探寻过程当中的前两个这个算是探寻点的一些感受，问问您这一趟呢也是随队在探寻的过程中，您自己感触最深的地方在哪里？ 应该说本来我是作为专家来参加这次探寻团的。但是呢，通过参加刚才就是访问了刚才这个靳编辑讲的这两个项目，我确实是感到了震撼，自己也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首先呢，我先想谈谈那个东台的余光互补项目。那个应该说呢，作为一个光伏专家，上百兆瓦的光伏电站呢，我也访问过不少。 您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这个光伏电站啊？这和我们平常说的水电站、火电站甚至核电站的区别在哪里？ 光伏电站呢，光伏大家都知道呢，光就指的是太阳光，伏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一般管电压，就叫伏，对吧？所以呢就是光变成电，所以我们一般呢，这是从一个外来语叫做光伏。就是这是一个英文单词， 说的简单点就是太阳能发电， 太阳能光发电的这么一个概念。 对吧？那个我刚才讲到了参观过很多电站，我并不觉得新奇。 类似的项目看了不少，有些还有一些呢是在那里头晒太阳。 嗯，晒太阳是个什么意思？ 晒太阳呢，就是大家老提到的气光，因为呢那些电站呢建没有建在那个用电负荷中心， 嗯， 它远离呢我们的这个像华东、华中、华北的这些用电的地方， 嗯， 但是呢又没有那个高压线呢把它送出来。因为电网呢要建这种线呢需要一段时间，不是说一蹴而就的，而需要报批、计划、设计这一系列的过程，几年就过去了。 嗯， 而发了那个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发了大量的电呢， 就 运不出来， 出不来，就难怪晒太阳了。 所以 太阳， 对， 我之所以提到呢，那个感到震撼呢。那个这个东台项目呢是2011年8月开始建设，就是设计建设的。 嗯，那时间也不长。 2011年7月呢，国家发改委呢发布了关于完善太阳光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 嗯， 除了西藏外，全国呢都是每度电1元的光伏电价。 嗯，这指的是上网收购价吗？ 对，上网收购价。几乎所有的太阳能电站投资运营商呢都把眼光呢投向西部。 嗯， 那里的太阳辐照好，地价又便宜。但是中节能太阳能呢独具慧眼，在这不起眼的东台呢搞起代表我国光伏应用发展方向的项目。 嗯，您说他在这边选了一个光伏发电的基地，您刚才说独具慧眼，这独具慧眼怎么理解呢？ 因为呢大家都知道江浙一带华中是非常缺电的地方。 嗯， 他发了电以后呢直接就被当地政府就是直接就收购了，就你想自己用都不行，都要直接送到电网上去。 嗯， 对。 而呢江苏省政府呢也确实是给了一个比较好的电价，他们电价好像我记得是1.53块是1.54块，具体的价格我不是记得很清楚。 哟、哦嗯，这个可比居民的电价都得高吧？居民用电的价格 那是确实是居民的电价不是对咱们一般的居民电价只有几毛钱， 对， 4.8毛，北京是4.83毛好像是、 嗯。对， 那确实是很好，但是当地缺电。 嗯， 大家可以注意到那个在很长一段时间呢，尤其在江南这一块， 嗯， 经常是拉闸限电，就是因为。电要供给非常重要的部门。 嗯，我之前在那儿工作过很多年，每年到了夏天、尤其是天最热的时候、就停电了，热的呀扇扇子都没办了。 所以呢中节能呢在中节能太阳能呢在那儿呢建立的这个接近80兆瓦的这个光伏电站呢所发的电确实是为他们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对， 特别要提到的呢，因为刚才那个靳编辑也提到了，是叫余光互补的电站。这个电站呢，是光伏电站呢，是建在水里的， 建在水里， 现在就在水里头， 是在水 上，站在水 上， 我们管它叫水上的电站。 嗯， 水上电站有什么好处呢？它第一个呢，对于光伏发电来讲，因为水体的温度呢是比较恒定的， 嗯， 大概应该在20多度到30度左右。 对。 所以在水体里，就在水面上安装的这个太阳能光伏发电呢，电站呢，它的温度要比在陆地上安装的这个光伏电站光伏板的表面的温度要低20度左右。 嗯， 而作为那个太阳能光伏组件呢，每提高一度，它就要损失0.45%的电量。 嗯。 这样20度左右呢，就接近10%的，能多发出10%的电量。 嗯， 所以呢， 它的温度恒定的话，其实它能够发出来的电就更多一点了。 对， 哦， 那个大家在岸上呢，在一般在陆地上呢，即使在江南，电池板左右那表面的温度能达到50多度到60度。 嗯， 而在水体那点呢？30多度到40度的这个水平。 嗯， 所以它能够多发出10%左右的电来。 对， 这是第一个对于光伏发电的好处。第二个呢，建在水里头，因为光伏板呢遮住了阳光，它吸收了阳光嘛，主要是用来发电了。 嗯， 光伏板遮住了阳光以后呢，对这个水的加热呢就没有了，所以减少了水体的蒸发。 嗯， 第三个呢，因为挡住了阳光呢，就是抑制了水藻的生长。这样的话呢，因为水藻呢会吸收大量的氧气， 对， 抑制了水藻的生长呢，就给鱼儿带来了更多的氧气，所以呢，那点儿作为鱼光互补呢，为养鱼带来了非常大的益处。 上面是电池板，下面是鱼塘， 下面养鱼 可以养鱼。 对， 对他们那边主要现在养的是就是适合这种淡海水生长的这种鲻鱼啊，还有小白虾，这些呢就是都已经卖到了当地的农贸市场酒店，而且跟当地的这些农贸市场酒店呢都建立一个合作关系，所以也达到了一个经济效益。 上面发着电，下边还养着鱼，电呢上网挣钱，养出来的鱼虾还能上网挣钱。 对对对， 啊，这是挺好的，这就叫鱼光互补。 我在这里头呢想宣传一下太能光伏。实际上在参加这个就是谈云团项目之前呢，我参加了一个飘忽式光伏发电的项目的研讨会。在那个研讨会上呢，我做了一个报告，那个报告的题目呢叫上山下水光伏应用发展之必然。什么意思呢？光伏应用上山呢，是中国可自然能源学会那个石令环理事长提出来的。他要将呢太行山变成太阳山。太行作为利用呢电力负荷中心附近的闲置地域，发展太能光伏应用的试点。太行山呢横贯北京、河北、山西、河南。 您的意思是说，有很多这种闲置的一些，或者说人去的不太多的地域，可以把它用起来做太阳能发电。 对。 可是您说到这儿呢，我就得问问您啊，就是太阳能发电，大家知道这种新的绿色的能源方式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太阳能发电一直没有成为整个电力应用当中的主流。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 应该是这么说，太阳能光伏发电呢，正在逐渐的成为主流。原来之所以呢，大家很少听到光伏发电，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光伏发电的系统的成本非常高。我举个给你一个简单的数字，就在2008年的时候，一瓦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还是60块钱，到了2009年降到了30，2010年降到了20，现在呢，光伏发电系统的价格呢，作为大型的光伏电站的价格呢，每瓦大概平均在7.5到8块钱左右。这样呢，这个发电的电价呢，就是咱们国家现在给予补贴的，就是接近7-8毛钱的这个水平。我觉得随着大太阳能光伏的大规模利用，电价就是光伏电系统的电价呢，还会进一步的降低。 就您觉得这个成本也会逐渐的降低？ 会逐渐的降低。 随着它的面积的增大，它的这个单位的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其实咱们用到的这种清洁能源也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您对这个未来还是非常乐观的。 我是因为什么呢？我是看到的亲历了这个光伏的这个发展。我从81年参加这个进入北京市太阳能研究所，从事这个光伏的研发以来呢，当时的太阳电池的价格是一瓦100美元。那个按照当时的折算呢是280块钱人民币。现在的组件价格呢，就是形成组件的价格，而不是电池呢，是把它封在就是电池片封在这玻璃板跟背板之间。现在的价格不到4块钱，或者是就是4块钱左右的这个价格，也就是0.6美元到0.7美元的这个之间，这个是就讲的组件价格。所以太阳能这个元件的价格大幅度的降低，也为我们的这个光伏应用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对，您说到这儿呢，其实太阳能发电或者太阳能作为资源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甚至可以说它是唯一的一种最节能最绿色的一种能源的来源了。 今儿呢，我们要跟大家其实说到的地方不只是有江苏东台这个余光互补的项目，刚才静巧还提到了，还去了杭州，杭州还看到了一个这个楼歪歪啊，这个楼歪歪表面上看起来呢是觉得哎这形式很奇怪，但是说这也是一个节能项目，您能不能也简单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博物馆或者说这个科技馆它的节能亮点在哪里呢？ 刚才进桥呢实际上已经讲了两个亮点， 嗯， 这两个亮点呢我觉得我也有同感， 嗯， 那个一个呢就是一到了那儿之后呢看到楼呢向前倾，后面呢也跟着这个楼整个就形成了一个平行四边形， 嗯， 也是斜的。嗯，仔细想一想，作为因为我们是搞太阳能的，很容易理解，大家都知道折阳板的道理，太阳在夏天的时候处于很高的位置，这遮阳板呢就把阳光挡住了，因为它向前倾斜的时候， 嗯， 太阳光在上头，所以就遮住了太阳。因为那个时候的光呢，太阳光呢是足够强，我不需要很强的光照进屋里头，屋室内就已经很亮了。 嗯， 靠北边的这个也是向前向南倾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很难看到太阳光能照到我们的北边的屋子， 嗯，对， 因为阳光主要都是在南边，只有在北回归线23度以南的地区，咱们才能够看到这个南边， 嗯， 就是北，向光向北边的屋子照，对吧？这样的话呢，这种两边斜、两前后斜的这种技术呢，就使得室内的这个光呢足够动，这样呢也达到了就是节省用电的目的。 嗯 嗯， 这是一个技术。第二呢，刚才进桥也谈到了，就是利用势能的发电的这个技术。实际上呢，解释起来呢，它是利用了一种超级电容。大家知道呢，那个电梯上行的时候，电机正转是用电来带动那个电梯向上走。电梯下行的时候呢，就靠着这个势能带动电机呢反转。 嗯， 电机反转的时候呢，能产生反电动势。这个反电动势所发的电呢，我们把它充到超级电容里头。 嗯，给它存下来。 然后存起来。嗯，在需要用电的时候，把它送到需要用电的地方去。所以呢，这也是一项很好的节能技术。 嗯， 当然呢，刚才进桥也提到了。它一共有10项，这个节能技术，当然作为光伏的那个专家呢，我主要特别注意到了，它在屋顶上安装了2兆瓦的光伏发电系统。光伏发电系统呢，安装在楼顶呢，不仅呢能够起到发电作用，利用那楼顶的空余地呢来发电。还有一个呢，因为它在楼顶遮住了阳光，也为楼下的这个降低楼下的温度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曾经希望建设部呢做这方面的，就比国家建筑部呢住建部呢做这方面的研究，就是说我们通过在楼顶安装光伏发电系统能够节多少能。但是他们给了我这么一个数字，就是说每屋内的温度每降低一度就能节能10%， 降一度就节能 10%。刚才呢，那个大家也听到了， 解说里的 谈到了，就是，这个建筑馆呢，每年只用就每平米只用30度电，而一般呢。建筑呢要用到100度电。 哎呀，那您说到这儿，他这种好方法，比如说能不能走进千家万户的家庭当中？ 当然可以，很多技术呢是可以走进千家万户的。 有一个它的那个中水回用系统，其实现在北京很多的大厦，包括居民楼里好像都已经在用了。他们这个建筑里面也有中水回用系统。 这还挺好 的。的确是那个进桥说的，有很多节能技术呢。我刚才提到的这几个节能技术呢是它特有的。还有一些技术，像刚才进桥提到的中水回用或者智能控制，这些技术呢实际上呢是我们可以走进千家万户的。 这 今儿咱们这个时间呢，我看啊，跟您二位聊在这儿，我们呢是说了说你们这次来出去探寻的两个目的地，一个目的地呢是在江苏东台的一个鱼风光互补项目，还有一个是刚才讲到了在浙江的这个中节能的一个展示馆， 绿色科技馆。 绿色科技馆。今儿呢，在听觉当中听到了您二位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解读。其实这次去的地方呢，还有其他。啊，金桥最后再用这一分钟的时间再给大家简单的再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趟环保探寻之旅的声音版，差不多就得结束了。 我们最后一站去的是江西上饶，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一个地沟油转化生物柴油的这么一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呢，其实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恩泽生物质精化这个实验室的技术，姚志龙博士呢把这个技术带到了上饶。那经过那这个技术呢，就是把收集来的地沟油经过过滤、酯化、酯交换、分离这四个过程之后呢，它就能得到生物柴油，而且再把生物柴油再进行加工的话，能够得到有益于这种塑料制品，能添加到塑料制品当中的这种增塑剂，能够增加塑料的这种柔韧性啊、塑性等等。所以说它也是我可以说是一个变废为宝的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大家人人呢都讨厌的地沟油，通过这种方式呢，可以给它变成生物的燃油，甚至呢还能有一些转化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用品的可能性。 没错， 这是你们这次呢在整个出去探寻过程当中的一些收获。其实这些收获呢，咱们今天在节目中啊也仅仅是跟大家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绍，提出来几个亮点，我觉得以后有机会可以再和二位再多聊一聊。我们在9月22号呢也会来举办的这一次科学环保有问必答的一个收官活动，到时候呢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关注我们的最后这场活动，也会有更多的内容呢奉献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好了，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里呢结束了，感谢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二位嘉宾做客啊。那么以下的时间呢也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了，在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明天相同时间照亮新闻深处我们接着聊。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